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熊弟。 今天难得我们俩一块陪着各位。 对， 是因为天太冷了。 嗯， 我们得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暖心的节目。 是， 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也设置了相当温暖。 我以为你说得要一个暖心的声音，所以我来了。 嗯，这种太假的话特别不好说。 结果我误会了。 我们面对话筒一定要说出真实的声音。 因此这个时候显得更冷了，对吗？ 这完了，真的，来放首歌吧。不，我们请出这个温暖的男生吧，好不好？啊，来请出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波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波。 哎，波哥今天带我们去暖和暖和哈。 对， 好的， 好， 我们今天要去的就是三亚。 太，三亚说也挺冷的，最高温度14度。 那也比北京强吧。 北京最高温度-6摄氏度。 你不是说要带我们去一个温暖的地方，那请问除了三亚之外还有哪里？ 你别问我， 云南。 你问波哥。 直播间。 嘿，有道理，但是我们的容纳量比较有限嘛。 哎，咱 对 吧， 咱能别让节目冷上加冷。来赶紧啊，今天来个热乎的。今天我们有奖品要提供给各位啊。 你还是没有让波哥告诉大家我们要去哪儿。 一会儿再说，不着急啊。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已经开始了，31号结束啊。线上线下同享9.9元的限时购，详询电话86395714 86395714。 哎，这个礼物花花肯定会特别喜欢 哦。 你想吗？纯手绘的青花瓷花杯， 茶杯 哦，茶杯，刚好用来沏花茶， 嗯，特别棒，特别棒。下一个礼物可能 我来，就是家有宠物的朋友们，注意听好 啊。 本节目奖品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180元的宠物进口疫苗一针，预防多种宠物传染性疾病以及人畜共患病。让宝贝们健康过新年，全北京37家分院都可使用。 是的，是的啊，这如果大家想要这两份礼物的话，发送您真实的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我想要什么，比如说您想要青花瓷的茶杯，我要茶杯啊；您想要这个宠物进口疫苗，你说我要疫苗啊，等等等等，记着是宠物疫苗啊，各位一定要听清楚，是宠物疫苗啊。来吧，波哥，到底带我们去哪儿？今天 咱去东北吧。 咱不是暖和点的地儿吗？ 暖和点的地儿，那咱就直接奔海南了。 哎呀， 或者我们奔云南也可以。 不是，波哥，您有没有点准谱？我们到底去哪里？不要显得我们很随意。 我们今天去，其实相对来说，屋里边确实是暖和。 对 啊，就是，但是户外的这个温度吧，也确实是比就跟咱们今天在整个咱们北京整个户外体感是一样的。我们去哈尔滨 看冰灯， 看冰灯，对。 前两天我看到我哈尔滨的朋友给我发那个小视频来着，哎呦，那个雪。 前两天是因为哈尔滨，就是因为今年大家都知道的哈尔滨，就是包括去雪乡整个这个啊，感觉到这个雪一直为什么没有下，但是前两天下了一场大雪。 对呀。 啊，而且特别的壮观。 所以他给我照完之后，我觉得太好看了，真的，就是当时就特别想飞过去，然后感受一下那种踩在雪上松松软软的咯吱咯吱的那种， 嗯， 差点说口感脚感。 可惜翅膀被锯掉了。 就是说如果说一不留神可能就找不见你这个人了。 哦， 这么大的雪啊。 它是这样，它是分段的啊，比如你在市区范围之内肯定它的整个这个雪量不是特别的大。 嗯， 但是你是随着这个往这个远的地方，比如往这个森林里边，对吧，往那个林区去走的话， 嗯， 然后尤其是比如走到这个雅雪路上， 嗯 啊，然后半道上，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冰雪化廊雪谷，那么这边的雪它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 嗯， 就比如说真的说是，如果你不按照那个它提前给你空出来那个道去走的话，然后你可能有一脚就可能踩空了，然后找不见你 一脚就没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地方是属于那个洼地的那种类型， 嗯， 然后你看着这个雪面和我们这个正常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你可能一脚下去 其实是个陷阱。 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就是说在这整个这片的来说，它整个雪不光是松松软软，而且很多陷阱。 嗯就是北京大家一直说，哎呦，天都这么冷了怎么还不下雪呀。我们也问过气象专家，气象专家说就是因为太冷了，冷空气来得太频繁，就是它得有冷暖气流互相的影响， 对对对， 它才可能有比如说降雨啊，或者这个季节我们肯定是降雪了。 嗯， 现在是 暖空气就是还没暖和两天呢，冷空气啪就来了，所以几乎刺激不到北京能下雪。但是如果想要在冬天的时候，大家要感受一下冬天的魅力，雪是一定要有的，大家就往北走呗，看看雪。但是您说带我们去哈尔滨什么就看冰灯啊，他们说就是哈尔滨的公园啊，冰灯就是不是特别的那个罕见，所有公园里边全都有冰灯。 就是最主要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北方人来说，可能说是 还是稀罕点，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你如果对当地的来说，就比如像我们看看这个我们的长城一样，我们到处都是长城，对吧？啊，然后那么说是他们在当地看这个冰灯呢，可以说是出了门，只要是满大街上，甚至包括他最早先的这个，包括什么赵林公园那边哈，然后也是就是有非常漂亮的冰灯，而且不花什么特别多的这个钱。但是说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说是为了看到就是一个特别大规模的，就专门给这些游客准备的，那就只有到太阳岛那边，啊，因为它整个一大片的规模，可以这么说。它的整个完全就是一个冰雪王国的这种状态，里边不管说是各种造型的、各种宫殿建筑的、各种这个类型的这种的这个冰雕的这个区域，还包括雪雕的区域，我觉得说是就是也可能是因为面积大吧。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在咱们北京周边去过龙庆峡的，很多朋友都应该都 我看过龙庆峡的冰灯。 对，但是冰灯来说，它作为这边的话，它可能是仅此只是在那个瀑布原先的瀑布下方那一块，那么有那么一片面积，大概是建筑的一些这个冰雕的作品。 嗯， 但是如果说是跟在太阳岛的整个冰雕作品比起来说，我觉得说是这边的随便找出来一座。就是我认为那就是一座啊，就是他们一个作品，然后下来之后就几乎能占了咱们将近是半个这个龙庆峡冰灯的区域之内的这个位置， 就一个顶这边整个的半个。 对对，就是它不是连着灯区啊，就是光是冰雕作品区啊，等于就是其中一件作品就等于咱们龙庆峡在里边的是这一块儿。是这样大的一个概念，那么龙庆峡只是相当于一个缩小版的这个太阳岛的一个概念。 可是我去龙庆峡看冰灯的时候，已经觉得很壮观了，规模特别大。 那基本上说是在这个哈尔滨的话，可能你至少在里边要是走的话，你要想把所有都看到的话，至少需要3到4个小时。 可是应该很冷吧？ 会 把人冻哭的那种吗？不能哭，一哭的话，眼泪会结成冰。 对，冰的糖葫芦这是不用质疑的，就是纯正的。咱们北京不是也有冰糖葫芦吗？但是 我们是冰， 咱们是冰糖葫芦，对，它是冰的糖 葫芦哦， 啊，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冰的，你咬都咬不动，啊，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是在它的整个这个里边，还有一些这个喝的热的饮品的地方，还有一些暖屋啊，都还是不错的。就是你可以，如果说是你说我冷的实在不行了，你买上一杯饮料到那个比较暖和一点小屋里边待一会儿，啊，然后再出来，然后再继续去看下一个。但是如果说要去玩的话啊。可能你不会觉得有那么冷，啊，就是说只要就比如像我们今天的温度是一样，就是只要不刮风的话，然后你的体感温度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冷， 对对， 啊，它纵使就是说-20度、-30度也罢，-40度也罢，只要没有风，啊，那 就是还好是吧？ 对对对对对，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可能是在晚上去看的比较偏多，因为能看到这个灯光的效果就是五颜六色的啊，各种颜色，还有包括很多一些。尤其是摄影的一些朋友来说，他更喜欢拍到这个晚上这个景色景观。那么说是晚上的时候基本上说是那种相机吧，然后他必须得拍完之后就得藏到怀里边去。 哦， 就是说你拿什么暖宝宝啊之类的啊，基本上说是用处不是特别大。啊，那个带上这个什么保暖的这个，就是给相机带上这个保暖的外套，可能坚持的时间也不会特别的长。所以说第一个电池你要多备好几块。正常情况你用4块，然后现在的话你可能需要用8块到10块，就多一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要频繁去拍摄的话。所以说它的整个里边的整个一个规模，就是你要走，就是纯走着，我不是说我走走看看的话，差不多你3到4个小时能走出来。 哎，那我们需要穿一些什么样的服装呢？因为昨天晚上我还在跟我的哈尔滨的朋友在一起聊天，他们两口子因为马上就要回哈尔滨去过年嘛，然后他们整晚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因为他媳妇儿是天津人，然后他们一直在说，就是天津姑娘一直在问我穿什么回去，然后后来我听来听去，好像就穿什么都不足以抵挡那种寒冷，说你在家里还好说，一出去之后说得穿个羽绒服， 厚的，特别厚的那种，里头还在穿棉服。我心想，这样的装束到那儿还玩得起来吗？ 他是没有这么严重的，就是说因为你在户外的时间，因为他白天的时间大概的时间我能算出来，就是基本上就几个小时，差不多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天就已经黑了，就已经开始准备进屋吃晚饭了。 所以四五点以后就不要再出门了，对吧？ 对对对对。 你刚才还说让我们晚上去看冰灯来着。 对啊，你要晚上看冰灯的这种情况下，你玩的话也没有那么严重的，说是就是说你可能就是一个厚的羽绒服里边紧多套一个这个绒一点的衣服，然后就已经足够了。我来的，我因为我可能过两天我还会要去一趟，然后呢，也就是说我每一年我去那边我穿的衣服就是里边是只是一个抓绒，然后外边就是一个羽绒服。 波哥，你先说一下你今天穿的是什么衣服？ 在外就是穿了个羽绒服， 然后里头穿了一件单的 T 恤，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不要以波哥的穿衣指数为参考，他扛冻。 就今儿你觉得冷吗？ 对，那个羽绒服确实挺厚的。 我说北京，你今天觉得冷吗？就穿成 这 样。 今天的 这 个温度，其实我觉得已经达到我之前在哈尔滨的温度，就是因为它刮着风。 哦， 它如果不刮风的话， 体感是一样的， 对 吗？对， 体感是一样的。 哦，那还行。 对，而且就比如说，你要真走到雪上的时候，你要穿的鞋比较厚的话， 嗯， 可能你还会觉得热。 那我们是不是比如说要带一些这个防水或者就是 透气性比较好的一些户外的一些衣服都可以， 而且不容易湿的那种，尤其像鞋这种，因为踩到雪里它一定会湿吧？尤其带孩子去的。 对对对，但是它这个雪不粘鞋，因为雪是分品质的，就是比如在。伊春方向的它的雪质，它为什么没有像哈尔滨不像这个雪乡这边的雪质一样？ 就是粉雪是吧？ 对，一个是就是比较它是不容易往一块去粘的，一个是特别容易往一块去粘的这种雪，而特别容易粘的这种雪就会粘到你的衣服上鞋上，然后你正常去走的话，他们都也有走出来的这个道，像马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太多的积雪，啊，仅多有点冰。啊，就是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有点冰，大家开车的时候得注意一些。 不要看我已经好几年连那个粘脚上的雪都没有见过，更何况不粘的雪。 好几年没见过雪了，真的是。 这简单，咱到咱们北京周边去就可以有嘛。 现在哪儿喇叭沟门那儿应该有一点 了。 嗨， 是假的。 那你不用周边。现在有那个有我上周上上周的时候去了一个奥莱 啊， 奥莱里边就开始自己造雪了，包括 造 雪，然后它也有那个冰雕， 嗯， 而且天气也够冷，浇上水之后它自己就冻住了，包括鸟巢， 嗯， 里边不是每年都有那个什么冰雪季嘛， 对， 也都开始造雪，也都 开 始做冰雕了，对，也都 OK， 都没问题， 对，除了人多点，别的没什么毛病， 对， 所以说近处吧，你要想看上雪近一点的，比如在我们内蒙古区域范围之内，对吧？比如像赤峰。啊，像在这个 张家口现在呢？ 张家口是这样，它是有雪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大规模的雪量还是不存在的。 嗯 啊，然后到丰宁那一带，一直走这个国家一号公路啊，然后到这个大河口，到这个承德这个方向啊，就是在那一边毛巾坝这边，然后基本上你都可以看到雪的。 嗯 啊，就是说乌兰布统的雪就肯定不用质疑了。就是特别特别的厚了已经啊， 所以你看这龙哥也说了，说哈尔滨穿什么鞋，一般去这样的地方雪比较厚的地方，我们都会考虑穿什么鞋， 油唧唧的那种靴子。 哦，雪地靴是吗？ 雪地靴 它不会湿吗？我还是这个问题。 还可以，有些是皮的，就是它有一些是皮面的，就是可能是， 哦， 是那样的， 不沾雪的那种。 对 对 对，还好，知道吧？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登山鞋啊，就是比较厚的那种，然后一定是穿的袜子，这是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穿那种棉袜子，嗯，不像我们平时我们自己这种穿的一个就是那个稍微厚一点的袜子就可以了， 嗯， 但是在那边可能穿的更厚一些，然后你感觉不到，就是，感觉不到这个脚底下会凉， 嗯 啊，这是没问题。 我见过他们说走在雪地上，然后把鞋外头再套一个塑料袋那种给它绑着，那个管用吗？ 那个其实没啥大用处。 而且说那样更不好， 心理作用。但是你正常去走路去走雪地的话，然后没有不会说是让你鞋上，你就是有雪挂上雪了之后啊，跺跺脚，它然后那个雪就下去了， 掸一掸它就下去， 对对对，就下去了，它不会说是化了或者怎么，因为它的整个温度处在零下二十度，是就是最高最高的温度能保持在零下十四五度吧， 嗯 啊，然后这个最低的温度可能零下38-39度，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温度和你室内的一个温度的，它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差。你室内可能是零上二十六七度， 啊，甚至说零上二十八九度这样的一个温度， 嗯， 那么室内室外可能相差了五六十度， 嗯， 啊，是这样一个感觉。 反正这个季节如果去北方的话，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虽然户外会冷，但是家里头会特别暖和。前两天我不是去了一趟南方吗？哎呀，真的，就是 特别难受，是吗？ 我去了趟重庆， 嗯， 然后就是整个那两天，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太冷了。你想，我穿着在北京穿的羽绒服，好多人都说到重庆看着温度好像比北京高，但不是这样的。 嗯，对， 它别就是出了太阳还好，中午前后还好点， 嗯， 但是早晚的时候特别冷，而且你别赶上下雨或者是阴雨绵绵的那种日子，嗯，那就冷到骨头里那种，就是那种就是直接往你骨缝里钻的那种阴冷阴冷的，尤其是进屋里之后没有暖气嘛， 嗯， 基本上都是空调，而重庆的朋友是不爱开空调的，因为太干燥，所以他们也不爱开空调，就是你在屋里头基本上都要穿着羽绒服， 是， 所以在这个季节，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如果说要带着孩子，比如说在新年前后想出行的，带着孩子的，我就建议不要再往南方走了，确实南方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屋里的时候反而会比较难受一点，倒不如在外面。 其实这样的话安排很合理的，就是这个季节你要带着孩子到有雪的地方去，相对还好，还减少感冒呢。 对 啊，对吧？因为它本身在我们这边是特别干燥嘛，然后又没有雪， 是 又不下雪，然后呢，它可以到冷的地方。其实小朋友他们对这个冷的感，他只还觉得好玩。 嗯， 那么说是你真正把他带到说一些，就比如像南方，比如我们说湖南、湖北，其实也不一定说是暖和到什么地方上去。 嗯， 他们的整个这个屋里边都没有什么供暖的这个什么暖气了，这些都不存在的，只有靠空调。那其实如果靠空调的话，室内会更干。那么户外了，然后说是只有中午的那个中午前后的话，然后这个温度还是可以。如果赶到这个早上和晚上属于清冷的，啊， 上洗手间都得鼓足勇气给自己加加油。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就是给大家推荐温暖的地方是室内的，就是它是各自参半。户外你可能待的时间你不可能长时间停留的， 对， 除非说是你比如说像逛大街，对吧？就是说我在大街上你逛，你也不能说是我只是溜压马路去，你很有可能我在逛逛商场，商场里边的温度有， 商场有暖气， 对对对，又是很高很高， 公交车有暖气， 啊， 地铁有暖气， 对 对， 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去选择走到这样的，就是比如像东北这样的方向， 嗯， 甚至包括到内蒙古这样的方向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话，然后是都是比较符合就是你正常的去过这个冬季的一个感觉。 嗯， 就是今天我还跟一个东北的朋友聊天，他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穿特别少，就穿了一个毛衣，里边可能有一个保暖的内衣，外边就套了一个羽绒的小棉背心儿。我说哇，你穿这么少，你不冷吗？他说还好还好还好。我说你到底是东北的抗冻？他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南方的要比北方人更抗冻。我说这怎么说呢？他说他是在沈阳上的大学，在他们那个大学里边就有很多南方的朋友来，然后到了下雪天特别冷，下边外边温度可能都得零下二十左右的时候啊，他们都已经穿得挺厚实了。南方的朋友们就穿一个里边穿一个小背心，就类似于我今天穿的这种小短袖的内衣，外边就穿一个皮夹克就出去了，根本不穿秋裤。人家说没这么冷啊，老以为你们东北特别冷，结果还好啊，那雪那么深，就在那咔嚓咔嚓咔嚓踩。我说哎，按说不应该你们更怕冷吗？他说不，你们更不怕冷吗？他说其实我们是冷怕了， 对， 就是小时候被冻坏了。因为小的时候他们那个雪啊，包括铲雪什么的，可能没有那么的先进，没那么高级，小时候也不懂什么，热乎劲儿的就出来了，就光着腿在那雪地里边踩踩踩踩踩，然后脚啊腿啊全部都被冻烂了， 嗯， 所以从小他们就对冷有一个阴影。他就觉得要是特别冷的时候我坚决不出去，就在屋里待着。而且为什么你看那边打牌然后吃火锅都在屋里，你看到了冬天就是猫冬猫冬，说的就是他们那边。说我们一到冬天到了下午五点之后我们基本上就不出门了。我说你不看冰灯吗？啊，冰灯都是游客看的，我们才不去呢，多冷啊。他们说我们才是真正怕冷的。 对， 就是因为他们屋里太暖和了，所以这个冷热的这个气温对比会比较明显。 对， 再有一个我想说一点，南方朋友不怕了，还有一个可能心情也很重要，因为要见雪嘛，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新郭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您好。来，先说说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是不是有点冷的过分了？ 嗯，是这样的啊。这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这个天气的主题还是这个气温，因为这个气温啊太突出了。首先就是说今天白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只有-7.6度，这个是出现在这个15:38的时候，这个数值不仅是今年以来最高气温的一个最底部，也是近50年以来12月下旬最高气温的一个最底部，也就是说从1968年以来这50年中12月下旬的最高气温就是今天最低-7.6度。这是南郊观雁台，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气象站。这还不算完，因为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预计是-12度左右。 嗯， 而且呢，这个呢是这个在这个今年这个十二月，在今天之前，这个最低气温是-12.1度，这个是出现在这个12月12日的早晨。这个时隔半个月，这个气温值很有可能会被打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今天这个气温确实可以说是太突出了。 嗯， 不仅白天的最高气温重新创建了一个新的底部，而且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是一个新低。那么今天天气到底有多冷？这个以上数据是最有发言权。 好， 那么明天白天这个天气晴朗，但是呢气温也很低，最高气温呢在-3度左右，再加上有3-4级的偏北风。在它形成的这个风寒效应，那么天气依然是寒冷。 嗯， 那么明天早晨呢，上班上学的时候呢，是尤其要注意防寒保暖。 嗯， 那么明天之后的两天，这个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呢是依然有效，最高气温呢是-1度到-2度，最低气温是-11度左右。这个气温呢仅仅是稍稍有点回升，天气的寒冷程度呢这个起色不大。 嗯， 外出呢就是多穿这个抗风抗冻的衣服呢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是 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 好的，那其他城市的呢？ 就全国来说呢会迎来一轮这个雨雪冰冻天气过程。预计是明天到30号，这个青藏高原的东部，西北地区的东南部，西南东部偏北的一些地区，还有这个黄淮南部，江淮江南，这个江汉，这些地区呢就先后会由这个降雨转成降雪或者是雨夹雪。这个长江中下游沿江的部分地区呢还有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雪。另外的话就是28号和29号，贵州的中南部和湖南的西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冻雨出现。这样的话对交通出行影响是比较大的，主要是这个冻雨。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说贵州的中南部和湖南的西南部，就是说28号和29号有可能有冻雨，就请大家这个呢是要特别注意的。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以及提醒。那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再见。 好的，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前，阿春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东部联络线方面，通惠河北路的西段东西双方向车比较多，京通快速路出京方向四惠桥到远通墙车流量大，建国路到建国门外大街一线进京方向，还有朝阳门外大街的东西双方向，还有工人体育场北路的东西双方向都是车比较多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思雨给我们回信了，说今天中午接到了电话，说抽中了观影卡啊，不客气，恭喜恭喜。还有这个好多的朋友都说来一个茶杯，来一茶杯啊。来，我再说一下，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已经开始了，31号结束，线上线下同享9.9元的限时购，详询电话86395714，86395714。另外呢，还有一个是给咱们家的这个可爱宝贝儿的啊，咱们养的这个伴侣动物。本节目奖品是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180元的宠物进口疫苗一针，预防多种宠物传染性疾病以及人畜共患病，让宝贝们可以健康的过新年。全北京37家分院都可以使用。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您的真实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您想要什么，比如说来个疫苗，来个茶杯都可以啊。今天呢，咱们目标已经定了，继续向北走，一路向北，我们去更冷的地儿。刚刚咱们说的，您说那个太阳岛啊，是哈尔滨旁边的一个，是类似于比如说我们去什么顺义， 它就是专门的一个， 去龙庆峡， 对对对，专门的一个景区， 哦， 它就叫太阳岛上。 它没那么远哈， 但很近。 对 吧？但是这首歌就是说， 真有这首歌呀， 真有这首歌呀，你们都没听过吗？ 是你唱的不准确还是？ 不是，这么著名的一首歌，你们都不知道吗？ 你再唱两句。 但我们相聚在太阳岛上，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歌，你们都没有听过吗？ 就类似于是吧？ 但是肯定是这几个字，而且绝对是 太阳。 不不不，你那个是另外一首儿歌啊。 哦。 然后呢，那个这首歌波哥你也没听过吗？ 我觉得好像是我对这个歌不是特别敏感的。 这个很有名的这首歌，真的一定有我们听众朋友听过。他就是说的是哈尔滨的太阳岛， 就叫太阳岛。 太阳岛，对， 名字叫太阳岛上， 好像是。 哦， 然后呢，那个就说的是这个景区。 哦， 那我回去之后我得好好查查这首歌。 对，这个必须的。 对，因为 查吧，肯定是。 因为我去 张旭岚老师唱的。 真的，你们怎么不相信我呢？ 多亏我学了点音乐，否则郑绪岚老师我都不太认得。你真的是。还真是有这首歌， 当时特别有名、 哦、 然后就唱的就是哈尔滨的太阳岛， 是是 是，应该 是 这样、哦、 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的主题曲， 对啊， 太阳岛上，哦，就是那个地方啊、嗯、 对对对， 我们怎么去啊，就去哈尔滨玩，然后就到太阳岛就玩就 OK 了。 哈尔滨从市区打个车就可以，不是、 啊、 就是你下了火车打个车就可以过去， 哦，那么近呢、啊、 对，它就是本身就在市区范围之内，只不过在当地人认为说是，哎，我得需要跑到河那边去啊。 嗯、 但是其实事实上来说，我觉得说是，那就是在我们来讲，我觉得是很近很近的一个位置。 嗯， 然后直接打个车过去就可以了，啊，所以说是这是作为整个这个太阳岛上的一个冰灯。但是其实在整个哈尔滨市区的好多大街上， 嗯 啊，都有这个冰灯啊，都有这个冰雕。 只不过太阳岛上是最大的， 集中来为展示一个哈尔滨冰灯的一个，就是对外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窗口。 好、哦、 啊， 嗯， 这是作为哈尔滨的这个冰雕，而且就是类似像在整个东三省吧啊，我觉得说是这样，不一定非要到这个地方去看，比如我们到沈阳的棋盘山，棋盘山它也有这个冰灯雪雕。啊之类的，一个规模也是相当相当大规模的、嗯、只不过是并不是像他这样的，并不是像这个太阳岛这边可能比较更为出名一些，对吧，然后比如到了呼伦贝尔啊，包括到了这个吉林啊等等这些地方、嗯、他们都会有这个冰雕雪雕的一种展示， 嗯 啊，因为他们本身集中的这个区域就是可能体现他们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冰雪啊，和我们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说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就推荐说纵使它可能是冷一些，但是你可以到这个方向去、 嗯、 是北京往北，当然这不算是最冷的地方，最冷的地方其实再往更东北一些地方， 漠河、 啊、对，到了漠河或者到了这个冷极村，其实冷极要比漠河还要冷一点， 冷极还是北 冷极， 冷极， 对， 还有这个村呢， 冷极村是属于内蒙古境内的啊，然后这个 思维好跳跃，我还在东北待着呢，突然间又回到了内蒙古， 它属于东北盟，就是说内蒙古和黑龙江那个鸡头那中间劈了一份儿、 哦、 然后是属于这样属于两个省份，但是其实是都是在一个方向， 嗯 啊，都是在一个方向上去走的，这是没有错误的、 嗯、 那么只不过是一个是叫北极村啊，然后这个或者到漠河这边的啊，就是大家可能是去感受这个冬天更为寒冷的一些， 嗯， 那么说到了这个呼伦贝尔这边，然后再往北边去走，走到根河，再往那边去走的话，就可以到了这个坐火车啊，就可以直接到这个冷极村，冷极村是应该是在全世界排名第三的冷温度， 是什么？就是它低呀、啊， 对，-58°， 58度， 对， 天哪， 那什么感觉啊？ 就是说 能形容一下是不是都冻得没感觉了， 不会冻得没感觉，因为那个地方还有当地的老百姓啊，他们还在生活，正常生活， 那人家是习惯了，我们去呢， 就是咱们去我觉得应该也是很习惯的，他就是说是零下五十八度的时候，这种温度它是出现了一个极寒的一个，比如说晚上可能说你睡觉的时候， 哦， 对吧，你也不可能体验它去、 嗯、 白天的温度-30多度也属于正常现象，37-38度，对吧、 嗯、 然后你比如泼水成冰，拿一杯热水然后泼出去，确实是泼水成冰的这种感觉、 嗯、 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大家照片不是骗人的， 嗯 啊，就照片里面拍出来那些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整个这一个方向上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那说说我们怎么去呗，比如说 去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以哈尔滨作为一个中间点，比如说我们飞哈尔滨或者是坐火车到哈尔滨，然后以哈尔滨为中心点我们再 对没错 继续玩，是吧， 现在的话其实说白了就是最方便的，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是就是坐哈尔滨，不是坐火车，坐火车的话晚上它本身也是有高铁，也有 高铁， 有， 对，但是时间也不短啊，就是说是你要坐到哈尔滨的时间可能也去 哈尔滨几个7个多小时， 六个多小时应该是、 啊、 六个多小时、嗯、那么说是这个时间段了其实也不算是很短的，那么说你坐卧铺了 嗯 也用不了太长时间，就是晚上9点多钟出发，早上起来6点多钟就到了，我坐那个卧铺 它不耽误时间吗、 嗯、对，而且基本上都是软卧啊，还是比较舒服的，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大家可以不耽误时间情况下，你到了哈尔滨坐飞机到哈尔滨，有时候得看天气，对吧？就是看这个天气适不适合这个飞行， 尤其是现在。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说选择去到哈尔滨这边的话，坐飞机、坐卧铺、坐高铁，就这几种方式都可行。 好， 然后从哈尔滨到雪乡的 这个距离和从哈尔滨到伊春所用的这个时间基本上是一样，都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都是坐火车吗？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可以选择坐火车，也可以选择在当地去租车，看自己的驾驶水平哈。就是说，因为整个是在雪路上，尤其是到伊春方向，它整个好多的一些这个路属于国道，但是可能是雪也不用那么清理，基本上都是沿着那个车辙去走的。 明白。 都是这样压着那个车辙去走的。 在那边租车是不是都得配一个那个雪链？就是 它的 那个链子， 它的整个这是对于我们这边来说防滑链啊，人家那边就是直接是冬夏标配的，就是冬一个车是两套胎，一个是雪地胎，一个是正常的我们平时公路去走的，所以说它是标配的，对吧？当然就是说是首先还是要确定你自己的基础是一定是过硬的， 啊， 要不然出现任何一个状况，你可能。都是不太好不太合适的。到伊春方向坐火车，到那个雪乡方向是没有火车，你只能说是从中间去下车，然后还需要也一样需要去租车的啊，所以说这是当地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情况。但是到哈尔滨我们看冰灯吧，这个打个车就可以了， 嗯 啊，这是比较方便， 嗯 啊。然后比如我们到了极冷的地方，比如我刚才说到了呼伦贝尔那边，然后你可以选择坐飞机坐到呼伦贝尔，或者坐到满洲里，这个季节的房价便宜，物价便宜，五星级的酒店可能都花不了多点钱啊，这是这样一个。 这个季节吗？ 对啊， 这个季节不是雪乡超级贵。 但是因为 我说的是到了呼伦贝尔方向， 就内蒙， 再往北走。 对对对，呼伦贝尔满洲里，它的五星级酒店的价格基本上和夏天的江湖相差的相差三分，就是夏天可能比较贵三分之二 哦 的房价，啊，然后说是还没有人跟你去抢定，你说这个多好呀， 哦， 对吧？这也是一种方向的一种选择。当然你想看到的冰灯，看到整个草原上到处都是雪， 嗯， 对吧？这种状态都是可以看到的，而且本身它紧邻着林区嘛，也有什么大兴安岭等等，这个林区的这个范围是农林牧结合地带。 但是那边就没法滑雪了吧？ 滑雪也没有问题，就是说大部分现在咱们滑雪所选择的这个路线都会选择到我们到张家口， 对 对吧？你没必要我们去非要跑那么远去滑雪，只不过你想看到大规模大片的这种雪的话，就是一望无际的这种雪的这种状态下，然后只有到那种方向才可以看到，或者是我们到内蒙古的赤峰，就离我们比较近的，只有几百公里，对吧？到这个乌兰布通草原上去看雪，那它乌兰布通草原雪基本上也已经到了这个脚脖子以上了。啊，就是到处都是啊，就是属于这种状态。 对，就是如果位于滑雪的话，单纯跑那么远不值当的哈。 对， 除非是专门，比如说滑赛道的那种，可能那边有。 狗拉雪橇。 但事实上来说，张家口的、那个、 滑赛道，张家口的赛道很牛了， 更好了，对。 对。 所以就是到那边可能更是一个综合性的体验，比如说你又看冰灯啊，然后又玩雪呀、啊，包括呢坐火炕、睡火炕、然后吃什么这些，可能 吃点这个什么东北的这个特色菜。 对。 对吧？啊， 说到东北特色菜了。哎，我能打个岔吗？ 来， 光给我打个岔。 嗯，好。 说说也确实饿了，来。 您先 扫扫 嗓子 啊。 昨天晚上我哈尔滨的朋友带我去了一家位于青年路。 哈尔滨的朋友在北京带你去了一家位于青年路的馆子是吗？ 对，那个 东北菜馆子吧。 青年路的东北烧烤馆子。 啊。 那个店特别小，小到大概只有十来张桌子那么小。排队一直排到晚上10点半，我们走的时候还在排队呢， 这么火爆、啊、 就因为它太小了嘛。但是呢、很多朋友就真的在那排着拥趸，所以呢他带我们去了。去了之后，哎呀，他跟哈尔滨吃到的小烧烤还不一样，它是相当于哈尔滨烤肉那种、其实有点像老北京的 炙子烤肉， 但是呢老北京是用炙子，它呢是用一个凸起的像一个铁壳帽的一个那个东西，像篦子一样放到那个上面，然后上面再搭一个篦子，然后就放到上面之后，所有的肉都是先煨过的，然后在上面再去烤。关键它那个容器太逗了，它等于中间是个篦子，然后旁边有一圈是空的，像一个水槽一样、那个水槽呢可以把酸菜，就东北的酸菜放到那水槽里头，但那水槽也没有水啊，就是像水槽，大家想象一下，中间是篦子、外头是一圈水槽， 然后肉留下来的油全都吸到酸菜里， 对，然后呢在酸菜里头，酸菜就，同时呢他还说你在烤的时候，很多烤好的东西你来不及吃，就把它给剥下来，剥到那个槽里头、它能够保持温度，同时还不会太糊。然后吃了烤牛肉，然后烤香肠，烤这个干豆皮儿，还有烤蘑菇，素的就算了，然后呢就是类似于这种几种牛肉，还有烤羊肉、哎呀，真的 那个味道啊，还真的是挺香的，因为它所有的肉提前煨过之后，它本身入味就快， 嗯， 而且经过这种炭火一烤，它的那个香气更浓， 嗯， 所以呢，就那个东西，我原本以为可能就这样吧，但是没想到越吃越好吃，同时吃了烤板筋， 嗯， 我认为烤板筋和烤干豆皮儿刷新了我的观念。 怎么了？ 就是那个干豆皮儿，本来它上来的时候是干干的那种，然后你上去之后一烤，它反而那个油又入进去，它就有点回软了。这个时候吃干豆皮儿的时候，又有点嚼劲儿，同时有点韧劲儿，还有豆腐的香气， 嗯， 还没有那么软， 嗯， 所以吃起来口感就比较好，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然后他们家还有什么呢？石锅拌饭这些也倒一般，有辛拉面，就是那一大碗上来之后，荷包一个鸡蛋。你就觉得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 不是看我们眼睛都盯着同 一 个方向。 在 一 个寒冷的夜晚，你吃着一碗煮好的有荷包蛋的方便面，你会觉得很幸福。同时，关键光吃方便面的话，你会觉得自己比较凄惨。可是旁边还有一个 辣白菜， 对，然后还有关键还有一炉子烤肉， 对， 哎， 那种热气腾腾的感觉，那个店的消费也还可以，所以这小店还挺好的。我问了我同去的这个东北朋友，他说他们在哈尔滨就是这样吃，我才知道哈尔滨烧烤还挺让我喜欢念念不忘的。如果有去哈尔滨的朋友推荐，第一是可以去吃，他们好像叫 偏脸子， 哎，那是小烧烤串成串的，还有一种就是我昨天吃到的放在炙子上放在篦子上去烤的这种。 对, 对, 对， 这两种都适合。我才发现其实烤火腿肠也很好吃，它切成斜片，然后上面煨一点味儿， 嗯， 放到那个炉子上去烤，烤到最后就是火腿肠的那一圈那边就焦了，已经卷起来，尤其两头已经卷起来了，就那样一吃咬下去很好吃。 就是火腿肠真的就不烤啊，不做任何处理，我都觉得特别好吃。尤其是我们家乡那个品牌的王中王，就自从王中王出了之后，我再没吃过其他品牌的火腿肠。 除非那个火腿就是午餐肉很好吃， 就是两种，我觉得那是两种风格。就是肠的话，王中王是最好吃的，就是它那个筋道感和里边那个肉粒，它控制得刚刚好。 就是因为淀粉少嘛。 对，但是有的你要少了那些淀粉，吃的其实有点。也感觉不太对，它那个比例掌握得恰恰好。 对，所以我们昨天还在大胆的猜测，如果把某重庆火锅的午餐肉切成片儿，放上面烤，肯定也会很好吃。 绝了，绝了，绝了！ 其实，在哈尔滨那边，你说的肠吧，对吧？咱就不 PK 了。为什么哈尔滨也有红肠啊？ 哎，对， 对 对 对， 也是他们当地的一大特色，肯定很多人去了之后都要去吃，都多少都要买上一两根去尝尝， 对 对, 对 吧？啊，这是作为哈尔滨它的整个一个吃的。当然，在当地的，比如说像什么，还有很多的一些美食，也都是大家都能够去选择，也都是大众口味的，比如那个铁锅炖。啊，这一炖上一大铁锅的一个东西，炖鱼的啊，里边贴上贴饼子，这是可能基本上在当地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嗯， 还包括杀猪菜，啊，这是在整个哈尔滨就是去了肯定是要去选择去吃的一些东西。 嗯， 啊，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整个走这个方向来说，吃的、喝的、玩的、喝的肯定是哈尔滨啤酒，就是和我们这个，我怎么一说一说哈尔滨啤酒和我们这个就是北京的燕京差不多哈。 就人家当地人肯定喝白的，这么冷的天哪，像你走哪儿都喝啤的。 其实哈尔滨啤酒还是很有名的。 当然有名啊，当然有名。来来来，咱这个先回答个问题啊，因为这时段的时间并不多了。小镇说了，说带六岁的孩子元旦想去住酒店泡温泉，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个呢？条件好一些的，不要那个密云的半山。忒贵了，3000多一晚呢！ 啊，半山都这么贵了， 这时候吗？ 我想当初的时候， 想当初大家不知道他有这个店啊， 真的， 想当初也得1000出头吧。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有一阵做推广，不到1000块钱，真的。 哦，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他的整个这个拥有量比较少， 到这时候了。那推荐一个你们觉得还不错的， 就是他们去南宫就不贵啊， 条件好一些的。 南宫 确实是很好的。 哎，还有八达岭奥莱旁边新开了一个。 是开业了没有？ 开业了，没有问题。叫做你就查，在昌平八达岭旁边开了一个，那个是一个酒店温泉，现在知道的人还不是很多，而且它的那个温泉游泳池里还有很多大的火烈鸟的游泳圈，小孩特别喜欢，人还不多。关键价格叫乐港，我查一下，前两天我 乐多港。 乐多港、 哦、就是在那儿有一个也是五星级酒店，但是价格还便宜。 因为前几天是我，就是前阵时间是我一个朋友说过这个地方，但是说还没有开业。 嗯， 开业了，开业了。 然后我不太清楚，就是

真的吗？ 真的真的，就是那天我们上完节目之后，不是应该准确说啊，当然这么说不太好，就是上节目期间我就开始打开那个，因为就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我只要找到它之后，里边有好多的那个券我都可以抢，就是免费的，而且不管你是不是我们建行的客户什么的，我们都可以随便拿。然后我不知道，我最近几天没看，因为抢到之后我就放在那儿了，没有看。然后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剩余的，因为当时我看的时候剩余的已经不多了。 哦， 叫那个会兜圈， 就是哪几个字？ 会是智慧的会，兜是那个网兜的兜， 就兜住。 对，圈就是圈子的圈。 嗯 啊，会兜圈 里头都有什么呢？ 里边有好多代金券，比如说有那个超市，超市是哪个超市来着？是城乡结合部的那个超市。然后它的超市是满100返50，减50。然后法雅体育好像有满200减100的，有100减50的，等等全都有。等于你去，比如法雅体育，大家都知道，经常去那边的一些运动鞋什么的，本身就是有折扣的，它是享受折上折。比如说一双鞋原价可能600多，打完折之后400多，您拿这个券还能再减200，牛吗？ 太棒 了！我还没用呢。 那你抢来 干什么？我就是用的。 你就是占用大家指标， 还没顾上去逛。 你今儿个不能再这样了，手机拿过来放到这里哈，先没收再说啊。 好像抢了一次就不能再抢了吧？ 哦，是这样吗？ 好像是，好像 可以 啊，还可以啊。 我们这样，我们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那么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呢来说一说如何能够通过会兜圈。然后享受到建行给我们的这些实惠。 是的啊，来，我们请出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业务部的副总经理童军，欢迎您，童经理。 主持人好， 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您好，您好。还有呢，这个赵姐姐，我们上一次已经见过了， 对对对，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业务部的客户经理李赵杰，李女士，欢迎您。 大家好， 哎。 欢迎大家啊！如果关于建行信用卡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关于会兜圈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联络。我们的联络方式是，哎，我们现在已经自信到在节目中从来不说互动方式，是吗？ 啊，从来没说过，就是一说容易乱，大家都知道是哪儿。你说 CHWL876， 大家会发 CHWL876 过来了。 来，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把您的问题提出来。同时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有奖品给大家，本节目奖品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180元的宠物进口疫苗一针，预防多种宠物传染性疾病以及人畜还人畜 人畜 共患病，让宝贝们健康过新年，全北京37家分院都可使用。 是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您的真实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我要疫苗啊，或者说我要给我家狗狗要疫苗啊，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抽取几位朋友送给您这个礼物的。 嗯，那么在两位嘉宾介绍这个会兜圈之前， 我们叫一秒入戏。 对 ，Come on baby， 小胖，最近的微博抽奖你参加了吗？ 你说是那个王校长一人一万那抽奖吗？113个中奖者里边只有一个男的，你说这不是歧视我们吗？ 我告诉你，人家解释了，那是因为男性用户话少，在微博上活跃度不高，你们会被当成机器号给过滤掉。 沉默是金，不懂吗？嗯，这机器太不懂我了。 我告诉你，机器不懂你吧，有懂你的呀。 啊， 建行会懂你 APP 懂呀。 这个明白， 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 嗯， 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全称，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一年度的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算出贷款额度，你要符合条件立马就能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搞定贷款。 天哪，贷款这么容易，你不怕借错人吗？ 不怕呀。 比如像熊丽这样，你能借他吗？ 不用操心呐，人家能够自动识别你和我的信誉度啊。 哦， 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能把你的身份给识别了。 哎，那你比如说我刷一脸，你能借我多少啊？ 刷不过去，你知道吗？ 我已经被绑定了，是吧？ 是这样的，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达300万元，300万元。 哎呦， 如果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资源的，申请抵押快贷产品，借款额度最高可以达到个十百千1000万元， 没见过这么多钱。 破 了一下。 我的天啊，太多了。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 嗯 啊，好吧，来，咱们听完这个之后，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发来了一些问题，一会儿我们慢慢的再跟大家去解答啊。 对。 既然今天来了，一定有很多的新朋友可能刚刚听我们的节目，上一期可能对，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新朋友。两位能不能先普及一下咱们的惠兜圈，怎么抢，怎么能拿到这些优惠券，包括我们这些惠兜圈跟哪些企业有合作，哪些商户有合作。 你一个一个问，我来，我代表新朋友先问一下，惠兜圈到底是个什么。 其实这个惠兜圈啊，就是是我们建行就是那个开发的这么一个依托建行商户业务系统啊，以我们的这个收单炮子作为这么一个载体的这么一个平台，然后通过这个平台呢，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实现这个商户、客户、银行三者之间的互联互通。 嗯 啊，然后其实他可以，这个商家和客户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然后呢去查看各自所需要的信息。客户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惠兜圈搜索到这个建行有哪些优惠活动，然后有哪些商家参加活动，然后并且可以在平台上这个领取这个优惠券。那么商家呢也可以自主的发起这个由商户自己买单的这种优惠活动，来吸引客户去参加他们的这个满减各种优惠活动，然后同时呢可以这个向这个平台里的这个会员粉丝来定向的推送各种优惠信息。 明白了， 主要是这么一个平台。 那简单来说，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用户，我拿出手机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惠兜圈三个字， 对，搜索惠兜圈三个字就可以查到这么一个微信的 APP 公众号。 嗯， 然后在这个上面我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优惠的信息，对吗？ 对。 好，我现在呢已经找到了惠兜圈的微信公众号。 你跟我的操作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你一定能抢到好多好多。 哎，我是一新用户，带领大家来吗？ 关注。 然后大家看进去之后呢，进到惠兜圈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会有提示，百城万店天天会优惠的会啊，小吃超市洗车乐享建行惠兜圈全国五折聚会震撼来袭。好的，接下来 要看那个乐享满额减，那个是北京地区的。 哦，那我就要进去进到下一个菜单当中，对吧？ 是这样，你现在是先关注了，对吧？ 对， 然后让你输那个第一次的话是让你输手机号，然后给你个验证码，你才能够进去领这个优惠券。 明白了，所以 现在对你得做到这一步，把那个手机号输进去，把验证码输进去以后就可以领优惠券了。 嗯， 领优惠券呢是在这样，就是关注这个惠兜圈以后，在底下实际上是有三个菜单，看见了吧？ 看见了 啊，正中间是一个惠优惠啊，惠优惠点进去以后呢，会有一个上拉的菜单，上拉菜单底下呢再点一遍惠优惠，就在这个上拉菜单里边第二次点惠优惠，再进去你就会看到好多优惠券。然后现在北京地区的优惠呢是有着金额的，不要选那个五折的，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有着金额的，这个还有名额，最上面是一个100块钱的，看见了吧？ 看见了 啊，这个100块钱的可以领，然后呢下面有50块钱和25块钱的都可以领。然后底下可能还有一个一折是口腔的，那个就是商户自己给的优惠，不是建行给的优惠。 明白了、 就是商户可以给优惠，建行也可以给优惠，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展示出来。 天哪，朋友们快来抢吧，北京建行惠兜圈乐享满额减100的优惠券已经抢了82%了，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抢完了以后呢，待会儿咱们再讲，就是说我从这里面就可以查到可以到哪儿去使用，你就是即使没有看见说建行的网站呀什么的、直接在这个微信上就可以查到。 嗯， 要不就现在说一下、先说一下。 行啊。 好，那就是这样，那个这个优惠券如果你已经领完了，立即领取，领完了然后呢会出现一个优惠券详情，对吧？ 嗯， 免费领取，领完了这个是每周只能领一次啊，如果你已经领过一张了，那这周就不能领了，只能下一周再领。 哦， 然后有效期，这个优惠券的有效期是一周，我们是每周一的上午10点放券，然后它的有效期就到周日晚上。 嗯， 然后下一周呢你就可以去领下一周的，重新领。现在免费领取，领完了以后可以看到在屏，就是你手机屏幕的下边有一个查看参加活动门店。 看到了吧？ 嗯， 这个点进去，实际上你就能看到有哪些能参加。这里边呢，可能有很多，我们要找什么样的呢？找有一个右下角有一个小红色的小会字的，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不是有好多吗？往上拉，然后。这个是这样啊，这是新增加的商户， 嗯， 他还没有参加到活动中来，他只是先放进来，把基础工作做好了。 反正我看到的有好多哎， 对我看到有好多， 有这个，是满百减25， 嗯， 然后 对满100应该是减50，然后那个 哦，看 现在咱们是因为是 嗯。 从优惠券这块进去的是查看参加活动门店，那咱们看到的是200减100能在哪些地方用 哦、 然后还有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所有的券都能看到， 嗯， 是退出来在那个刚才底下不是有三个菜单吗、 嗯、 就是微信公众号底下会优惠点进去，还有一个会门店， 嗯， 点这个会门店进去，然后就可以查看那个优惠券能在哪儿用， 包括有苏宁易购呀， 对， 是吧？涮肉啊，海鲜烧烤呀， 有牙齿矫正， 对，还有大药房啊， 对， 对，我们有金象大药房是满100减50的，然后对，这会儿你看就是会门店点进去以后，第二个是惊喜涮肉吧， 嗯， 那儿有一个红色的会字，优惠的会了，这回是， 嗯、 然后后边写了一个北京建行惠都圈乐享满额减，那个蓝色的字就是我们的活动名称，我们可以。同时做多个活动，目前只做了这个名称的叫建行惠都圈乐享满额减， 明白了， 然后对有红色会字的都是能参加活动，然后再往上拉可以看到金乡大药房，嗯，然后呢 北京地区组织的， 对，这是北京地区我们组织的、嗯、 明白了，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就是方便的地方，就是会门店顶进去以后那个有一个搜索，最右边上边、 嗯、 上边看到有一个搜索、 嗯、 如果你想看就是说我经常去的这个店有没有什么优惠，直接输入那个店名，比如我们现在输一下城乡、 嗯、 城乡搜索，然后就会看到城乡商业，这个是城乡这个集团应该是楼上的，可以200百货、 嗯、 200减100， 对，其实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包括你看我最关心的是我直接从中间的那个搜索全部分类里拿出了美食，所以我看到了全部跟美食有关的这些活动的一些情况，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个性化的搜索，然后去找自己想要的， 是， 然后进行详细的了解， 这样我们现在也接近一位朋友电话，这位朋友呢大家也不陌生，是城乡118生活会公主粉店的经理刘经理、 嗯、 我们来听听他们跟咱们的这个建行惠都圈是怎么合作的。您好刘经理。 你好。 哎，你好你好、 嗯、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跟建行是怎么合作的呀，拿这些券是在咱们那儿能直接使吗？ 可以，我们持建行信用卡消费满100元以上可以使用一张50元的优惠券，同时呢我们这块商场自己搞的活动也可以同时享受。 哦，明白了。哎、那咱们叫118生活会哈，里边都有什么呀？咱们那儿都有什么东西呢？ 啊，我们城乡118，生活会超市有限公司呢，是北京城乡商业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嗯， 我们这个店呢是在公主坟购物中心的地下一层。我们这块主要经营的品类呢，涉及生鲜水产、现场加工、糕点熟食、地方特产、休闲食品等多个品类。同时呢，汇集了同仁堂、张一元、稻香村、工艺府、天福号、全聚德、丰泽园等。老一批名优老字号品牌，是一家规模比较大的、辐射范围比较广的特色食品的一个商场。 嚯，咱那东西可真不少哎！那是所有的店都参加咱们这个建行的活动吗？惠都圈的活动？ 所有都参加。 哦，比如说我去同仁堂买药，我只要满了100，也可以用这个券来减50，是吗？ 可以，它是同时到开完小票，到收款台交款，出示咱们这个建行这个优惠活动，就可以同时结账了。 哦，那您下边涉及的这些品牌里边，这不是到了过年了吗？有没有什么再优惠一点的？比如折上折，比如说，这个同仁堂的这款药啊，其实我们是打折了，为了庆祝过年啊，我们要跨越2018，进入到健康的2019，我们打个8折。但是呢，您打完折之后，我是不是还能用这个券再享受折上折？ 完全可以。 哦，也没问题。 这个使用起来没有障碍的。 好的，好的，好的。那只要我们的消费者下了这个券之后， 嗯， 到咱们那边结账的时候出示这个券就 OK 了，是吗？ 对的，是的。 哦， 他有专门的这个，比如说结账通道，或者是说有这样的要求吗？还是所有的结账通道都可以完成这样的对接？ 所有的款台都配备了建行的机具， 哦， 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 那就很方便了， 对， 对吧？ 没错，是的。 另外，我也帮着你们这个解渴一下，因为马上就要这个到了年底了嘛。我看了咱们这一次的这个券啊，有的是30号到期，有的是31号到期。明年我们会不会还跟建行继续合作，来给大家带来这种实惠呢？ 还会的， 还会有。 跟建行一直是合作的非常良好的一个合作伙伴。 好的，好的，好的。 你能告诉我，就是在这个城乡118生活会的这公主坟店都能买到一些什么吗？ 啊，你刚刚没听着啊？ 就是我想主要关注吃的方面。 吃的有好多，那个刘经理再说说， 来一段 吃有什么？ 生鲜水产类的，现场加工，糕点熟食，地方特产，休闲食品，还有一些老字号的商品都同时参加这次活动。 太好了， 生鲜。你拿了这券满100减50， 我买只大龙虾， 可没问题啊。100块钱可能你买一个倍儿大的，原价200多，现在直接减100， 真好， 是吧？ 好，是的， 打俩点心匣子。 负责邮寄吗？ 还有， 我这儿有券， 你可以了，你差不多得了，你。谢谢您，刘经理，非常感谢。 好，欢迎你们来我们这儿再次购物。 好的， 好的， 谢谢您，谢谢。哎，真的，他要。统一邮寄，我就说微信号多少，我给你加一个，把券发给你，我真有那券啊，我抢了。哦，好好好。 哎，好多朋友都在说是在公众号里去找惠都圈吗？ 对啊，对啊， 对， 对， 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 就是添加公众号，您直接搜索惠都圈，第一个出来的就是了。 嗯 嗯， 而且这几个字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对。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比如说如何使用优惠券啊，如何查看活动门店啊，刚刚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对， 有没有一些除了这个城乡118生活会这个公主坟店，除了这些店，我们还有哪些券是可以赶紧抢的？ 现在其实就是三种金额的嘛，100元优惠券、50元优惠券和25元优惠券。100元优惠券一般都是餐饮，然后我们这次是翠微生活馆也是参加的200减100，这是因为我们在北京地区嘛，就是刚开始做惠都圈，力度优惠力度大了一些，然后如果以后继续做，超市不会有这么大力度了。 是 啊，然后像那个城乡超市，这个现在是100减50，力度也是很大的。一般的超市活动可能都是个，比如说60减20， 嗯， 或者是50减20，都是这种力度的，直接打五折的真的很少。 我还见过50减5块的呢。 对对对对对， 真的 啊。 心底无私说了，哎呀，惠都圈一搜索才好几个呢，我刚才也发现了，第一个是惠都圈， 啊， 第二个是惠都圈优惠券还是什么，然后他说到底哪个是呢？ 就是第一个 惠都圈， 惠都圈的那个。 就是三个字的惠都圈，然后我们的 logo 是一个圆形的，中间一个智慧的慧，就是那个，嗯，看那个。 对， 所以再搜索一遍，好吧？ 对，您搜索的这个字儿都没问题，智慧的慧，裤兜的兜啊，这个胡辣圈的圈，惠都圈啊，就这三个字，您直接搜第一个应该就是了啊， 嗯， 没有问题。 来看一下，朋友还在问说，这个建行的信用卡说。要办的话多长时间可以办下来，说这个惠都圈如果是拿优惠券去结账的话，是不是必须要携带这个建行的信用卡，啊， 目前我们行组织的这个活动还是在基于这个信用卡刷卡来这个组织的活动， 嗯， 那么今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包括这个微信支付宝啊，就其他的一些这个扫码方式的也会加入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来啊。目前现在是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刷卡交易上， 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拿到这个优惠券之后呢，我们在结账的时候要用建行的信用卡去结账，然后同时享受这个优惠。 对对对， 建行的信用卡如果去申领的话多长时间可以办下来？ 这个如果一切你的资质正常的话啊，就是

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熊丽。 还有两位我们来自建行的朋友跟我们说一说特别好玩的一个圈子。 嗯， 准确的说其实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名字叫做会兜圈。 没错，智慧的会，然后呢网兜的兜，然后圈子的圈，其实就是把这个优惠全部都给他，用你的智慧给他兜到一起。 对对对，就是里边不仅有我们啊，我们是在里边实时会的，当然呢还有我们商家，有很多的商户在这里边不仅可以发一些自己的一些优惠信息啊，包括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啊等等等等，还有建行也会在里边，也会以建行的身份来发送很多很多的优惠券，现在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来里边抢券了。当然呢在这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些券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的。 没错，您得具备有这个建行的信用卡啊、 哎 哦，然后可能呢从这个未来的一段时间支付的方式会越来越多，比如说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建行网上的一些支付方式也应该可以了，但是目前呢 是建行的信用卡，然后呢在支付的时候是可以享受到这些优惠的， 就这圈子也是会不断升级的。 没错、那么在进入下一时段的这个会兜圈介绍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可能很多的朋友、 一秒入戏 啊都会想到的新年要做的一件事儿。 买吗？ 买呀， 买呀， 一秒入 戏， 不是、 我的天呀， 哎，来这个我来这个我来这个角色定位要准确。小胖， 哎， 听说你前些阵子换了新房子啊？住上了吗？ 嗨，别提了，房产手续早就办完了，正等着明年后年六月份理财款到期我装修呢。 还等什么后年？不是明年吗？ 明年也行，房子还没交呢。 还等什么呀？直接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啊！ 建行装修分期？ 对呀。 利息多少啊？ 我告诉你，免息期内零利息， 火， 每个月0.35%的手续费率， 火， 最高100万元， 天哪， 最长可以贷60期。 哎呀， 你算一算啊，每万元折合下来每天的手续费不足1.2%，还可以吧，合适吧？ 确实挺划算的。 是， 哎，那这手续办起来简单吗？ 听好了啊，你呢只需要带着身份证的原件， 有 房产材料， 有 工作还有收入财力证明。 没什么财力。 工作证明有吧？ 有。 收入证明有吧？ 有。 那就可以了。 哦， 到北京地区400家建行，所有这400家建行的网点任意一家都可以直接办。 哎呦，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办。联系方式我们先打个电话问问。 你可以咨询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者是关注建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 太好了，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 所以不要再管我们几个要钱了好吧。 哎，得嘞，我管 建 行要钱， 去找建行。 好，业务很多啊，慢慢办，先把这实惠抢了，然后先省点钱，然后再去干别的事儿去。 真的、小胖自打买了房子之后，你知道吧，关注身边任何所有的优惠信息， 几乎不消费，没券不消费。 对，然后所以他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我们的建行客户啊能够多多来一场， 就这种100返50 200返100的多多来。 哎呀，他觉得对他简直是特别特别， 就是 雪中送炭， 支撑了我微薄的生活。 没错，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业务部的副总经理童军， 欢迎您 啊，大家好， 还有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业务部的客户经理李兆杰，您好， 听众朋友好， 也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建行信用卡的问题，包括汇兜圈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络，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可以啦。 对，哎，我们要不要再说一下，就比如说大家刚刚咱们已经非常详细的教大家怎么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怎么在里边看到我们的合作商户，包括怎么去抢券了，用券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再提醒一下各位具体应该怎么用呢？ 你说 不要谦让、 那个是这样，在那个右下角，就是汇兜圈公众号的右下角，有个个人中心，看到了吧，点这个进去，然后有我的优惠券，就是上拉菜单第一个就是我的优惠券， 对，在这儿放着呢， 然后你领了哪几张都会在这儿显示， 我领的 你怎么领这么多呀 也没有太多，成箱的和法雅的 啊，然后这个呢，使用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优惠券拿出来，然后有一个显示条码，看到了吧？右下角。 哦。 然后一点这个显示条码呢，对，显示条码就会出来一个二维码，就是一个条形码。 嗯。 这个条形码，我们的 POS 机是带扫描枪的，一扫这个。 哦， 你这个就是优惠券的面值就抵现金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 然后呢， 然后剩下的就是收银员去操作，你就不用管了，你把信用卡给他就行了。 哦，但是我不能用微信啊或者什么支付宝啊， 这个， 或者咱们 下一步下一步就可以了。 对， 哦， 下一步我们可能会加上龙支付的二维码支付。 明白了，嗯，明白了。好的， 这个已经很简单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吧，你不用到处再去找优惠券了。 对对对， 你直接拿出来之后，然后这个收银员直接一扫，扫完之后就直接从你信用卡支付当中就抵扣 就扣减 下。 所以提醒一下大家，有这个建行信用卡的朋友啊，您去消费的时候，我们的合作商户去消费的时候，你一定带上你那张卡。 对对对 对， 对， 是吧？ 对， 好的，明白了。 嗯，然后那个条形码是一分钟有效，就是那个会不断的更新的。 哦， 每分钟都更新。 哦，就是万一 那重新扫一下就行了。 哦， 没问题。 好的，相对还是很简单的哈。 嗯， 来吧。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就是这个优惠券它有这个使用的截止日期吗？嗯， 优惠券是这样，每周一上午10点放券，然后呢它有效期是一周，到当周周日晚上就是12点就失效了。 嗯， 我们设定的是12点失效，就是24点失效。 嗯， 但是你第二周还可以再去抢啊，就是对一周的有效期，但是我们的券那个还是很充沛的啊，每周都可以再参加，对，再参加新的活动。啊， 对，像夏小胖这种抢完之后半天都不用的，是不是应该拉入黑名单？ 这就属于占用资源了。 这个是有限制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整个活动期间，我们这次设置的是只能抢9次。 嗯， 让但是我们活动期间，比如说是12次，那你可能到最后就抢不了了。 哦， 嗯，有限制，我们都活动规则都可以在这个惠都券里查到，或者在我们建行北京市分行的网站上查到。 明白了。 嗯， 所以也是建议那个听众朋友不要盲目的抢哈，就 是 你确实时间能安排得开，然后有这个需求的情况下啊，有针对性的去抢。 而且我看到它有一个功能，它是把您的手机进行一个定位，定位完了之后旁边不是有那个附近吗？附近商户， 对对 对， 您可以看一下您附近的商户有哪些，您可以集中的去抢一些那些券，您消费起来更方便一些。 没错， 对吧？ 对， 嗯， 所以心里无私说了，说哎呀，这么好的活动参加不了，您现在就马上先申领一张建行的信用卡，然后呢，建行信用卡在来的途中的时候，您基本就可以同时抢券了。 是的， 什么都不耽误。 对， 因为所有的券都是每周一就会发，每周一就会发，明白吧？并不是说这周抢发完了，他就不再发了，不是这样的。而且刚才我们还跟这个两位建行的朋友还在说包括明年的活动， 嗯， 都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开始了。 对，从现在开始，我们开始已经在筹划明年的这个一季度和全年的活动啊，这个惠都圈的活动还会继续持续啊。今年的活动虽然说到12月31号结束，但是明年马上新的商户，如果今年继续跟我们合作的商户，如果关系合作良好啊，也是大家受那个响应程度比较高，还会继续加入到这个平台里边。同时，明年还会有更多的，因为这个惠都圈是我们长期推的一个就是平台类的这么一个项目吧。 嗯， 然后是会长期持续这些商家的合作，然后也会有新的商家入驻进来。 明白， 这个优惠会越来越多，商家也会越来越多。 对，嗯，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如果没有赢这个建行信用卡的，赶快去办一张，申领一张。为什么呢？因为惠都圈现在刚刚开始嘛，北京地区对吧？ 对， 所以它的优惠力度肯定特别大。 对， 你相当于超市打5折。 对， 马上过春节了，该囤货赶快囤货，真的这便宜不少呢。 我有一天去那个，我们家是离那个城阳仓储大超市苏州街那个比较近，然后买那个大米，原价是100块钱，100多，大米也够贵的哈。 嗯， 那个是5公斤的，结果呢，他超市呢有活动是80多块钱，然后我再买了点蔬菜什么的，就100块钱，然后我用了一张优惠券，相当于那个大米是40多块钱，原价100块钱的，最后我40多块钱买到的。 你看看，你看看，嗯， 所以你看看 买了房的那些朋友们，赶紧的办建行信用卡吧，你干嘛呢？ 真的。我跟你说，抓紧时间，而且关键刚好赶上，马上就是元旦、春节，都是这个需求量最高的时候。 对， 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建行在选用这些商户的时候，其实选取的是跟我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 嗯嗯，对， 像有生活类超市，其实它是我们需求最大的嘛。 嗯， 是，就是想要生活不打折，赶紧加入惠都圈， 对， 对不对？ 很好的广告语。 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连线一下啊，因为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孙涛历经了堵车之后 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城乡118生活会公主坟店了。 他找着谁了？又找刘经理去了？ 不，这次他没找刘经理，因为刘经理呢已经连完线了，他 不搭理他，是吧？ 他现在找，据说是在收银台堵呢，看看谁在使用惠兜圈、 哎、啊，好好好、啊， 看他能堵着哪位朋友哈。如果大家发现有一个光头的， 光头没眼睛的那个， 对对对，长得不太， 就跟一就是一个白点的猕猴桃。知道吧，就是他了。 然后大家呢就是可以跟他来打个招呼， 对，打个招呼、 啊、王雷你好啊、哎、好来孙涛， 真的你们这么说完还有人跟我打招呼吗？ 大家可能看到你的长相是不太想打招呼，但听到王雷哎，大家可能会冲上去打个招呼啊。 真的， 我们也是为了带动你的人气。 好吧，我们进入主题。我刚刚找着了一个在这儿正结账的那个用户，他刚才用了建行的产品，我让他跟你们说一下他享受的优惠吧。 好的，好的。 好 ，Hello， 居然真的被他遇到了。 哎，你好。 哎，您好，您好，您怎么称呼？ 我姓聂。 姓聂。 嗯。 哦，小聂呀、啊。聂小倩跟您什么关系？ 差了一个惠兜圈的关系。 哎，今天在那边买了什么了？ 买了一些那个北京的特产，城乡这块那个北京特产比较集中一些。 哦，是怎么着？元旦要回家，是给家人带吗？ 对对对对对。 哦，好，那你现在用了那个券了吗？ 用了用了。 买了多少钱的？减了多少钱的？ 那个城乡这块是10元是48块钱一袋，然后现在搞活动是130元是三袋、 嗯、 然后用了这券以后是减了50块钱，就相当于50块钱买了三大袋的那个北京特产， 就那10元的东西是吗？ 啊，对对对对对。 我跟你说，你买糖葫芦了吗？ 啊，没有没有。 10元糖葫芦真的还挺好吃的，我跟你说，真的、哎、真的真的还挺好吃的。你回去再买。 人家买回是带给家里人的。 是，我觉得推荐给家人尝一尝，牙口好的可以尝尝，真的挺好吃的、 哎。但是直接打了5折，对不对？ 哎，好。哎， 就是 对， 面对这么大的诱惑，小聂，难道你都没有冲动再跑回去，然后再买一遍吗？ 啊，哦，对，没优惠券了， 在参加这活动。 哦，券没了是吧？ 就是在同一个场所，一天只能够用一。 不是不是，是一周三种。我们现在的优惠券不是三种面值吗？一周每个人只能各领一张。 哦， 比如说我领了100减50的，然后呢，我还可以领一张100减200， 200减100 的， 还可以领一张50减25的， 50减25的。哦， 小聂特别可惜，因为我的券没法给你，人家说了这个只能绑定手机，只能我自己来用，要不我特别乐于分享给你。 小聂这么着，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您在原地等着，他下了直播之后，我督促夏明拿着券和建行的信用卡去，然后呢，请你吃10元的糖葫芦，好吗？ 今天路上比较堵，10点之前争取能到，好吧？好吧，小聂。 哎，好的，好的，好的。 啊，好的，好的，那购物愉快啊，购物愉快，不耽误你时间了。好，谢谢， 哎、 谢谢，再见，再见。哎，孙涛还要跟我们说两句吗？ 喂， 哎，好，再见，孙涛。孙涛。 哎， 王维、 哎， 孙涛，哎，据你观察，现在在这个整个就是城乡118生活会公主坟店，然后在结账口使用这个我们说惠兜圈的优惠券的朋友，然后呢，大概的一个就是数量，你觉得是什么样的？ 我看，因为可能现在大家拿的那个钱包卡里边都比较多。大家都是看到有这个优惠以后，马上都会自己主动的找一找。基本来结账的，然后能看到有这个优惠，基本都用了。 嗯，所以呢，使用的这个频次 还 是比较多的，对吧？ 我觉得可能还是很多人不太了解咱们惠兜圈。 所以这样，就是孙涛给你个任务。就是因为 写一个广告牌子， 对，站在那儿知道吗？ 生活不打折，要想生活不打折，赶紧进入惠兜圈，好吗？ 然后呢，你就站在结账口那儿，来回在各个结账口游动，好吧？啊，作为对你今天迟到 的 惩罚。 好好好 好， 接着做广告牌啊！ 移动的广告牌。 好好好，谢谢，再见，辛苦啊！ 其实我觉得这不能说是对孙涛一种惩罚，这对他是一种奖励。你想。他 算形象代言人， 而且关键问题是他带给大家这么大的福利，大家肯定会都记得他的好、 都觉得他是金猪宝宝。 要不然我去， 你去赶不上趟。 我也做个牌儿，然后 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加入会兜圈。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好。来来来，咱们接下来你看那个金牌咖啡说了，我看下了会兜圈了，我发现商家里边并没有通州区的。 哦，我们今年是这样的，是我们这个发展商户就是去签这个协议都是底下各支行去做的，因为今年是从90月份才开始的，等于是一般做活动嘛都会是渐入高潮，所以明年可能会达到一个高潮，包括那个我们建行以前合作的比较好的一些餐饮商户，明年可能都会加入进来。 嗯， 就是像我们合作比较好的有一些什么红毛饺子，可能有的客户去参加过，我们以前参加的是那个100减50，这种优惠，明年他如果参加会都圈了也会是这种力度。还有一些就是马华那个西部马华， 对， 吃牛肉面的， 对，清真餐厅。 嗯，然后反正是建行的活动嘛，因为我们是组织活动的，所以我一般都会去体验一下。像这个今年这个会兜圈的，我就去过那个1911餐厅，是在清华，因为清华建校是1911年嘛，那个餐厅就叫1911、 哦， 那地儿我去吃过，挺贵的，然后能减100减100。然后还我去过这个城乡仓储，去过1911，还去过一个凉酱，这是也是新加进来的，但是比较远，在回龙观有，可能在石景山还有两家店。这都是餐饮，都可以200减100的。 对，赵姐姐，像以后这么辛苦的活动，我们不建议替您去体验一下。 我们还带着牌去呢，对吧？ 对，我是一般这样。然后我们都会做好多宣传品的。然后呢，宣传品呢，有的商户可能比较远，我要去吃的时候，我车里面都带着宣传品，到了就给他们摆上。 是。 那我们以后可以去帮您拿宣传品。 好，欢迎。 哎，其实真的就是我回到我们家，因为咱们上一次聊天的时候聊完之后，我就回我们家了。我们家不是大兴黄村吗？我就在我们那儿搜附近，一看也是跟这个金牌咖啡一样，没有附近没有商户。我当时就想说，咱们的圈子应该越来越大， 对， 更大一些， 对， 包括像一些非常有名，或者说现在聚集地非常多的、聚集人群非常多的这些商圈，比如说通州也好啊，黄村也好啊，亦庄也好啊，或者昌平等等等等哪边也好，越来越多的商户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回头圈子里边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真的， 确实像刚才李兆杰说的这个。这个是今年90月份才开始，可能也是这么，我们有一个摸索和这个充实的过程。 对，没错 啊，慢慢这个圈子是肯定是会越来越大的啊。 覆盖的这个，我可以作为黄村地主圈的圈主，可以帮您发掘一下。 是我可以作为整个北京地区的。 哎，对， 北京市的圈主， 没错啊。我们觉得哪些可以纳入到里边来啊？我们希望去这儿，哎，能够有一些实惠， 对， 那么实惠，没那么多也行。 发展成我们的商户，发展成我们的会兜圈商户，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了。 好，以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打8折。 对，得有建行的信用卡啊。 哎，对。 所以呢，就是没有这个建行信用卡的朋友，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真的是赶快去申领一张，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说会兜圈的优惠力度和优惠的内容，包括优惠的商家都会越来越多。 对， 别到时候使用的时候发现没有，哎呀，怎么办呢？ 是啊，好吧。今天呢，关于这个会兜圈，咱们也介绍了不少了，而且呢，我们另外最后还要有一份奖品要送给各位。 对，本节目奖品是由美联综合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180元的宠物进口疫苗一针， 是的， 预防多种宠物传染性疾病以及人畜共患病，让宝贝们健康过新年。全北京37家分院都可使用。 是的啊，如果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如果想要这份疫苗给您家的小宝贝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上您真实的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我要给我家狗狗打疫苗啊，我要给我家猫猫打疫苗就可以了。我们会抽取几位朋友送给您的、啊、 我要给我自己打， 那不行，这不能打啊。这个是真不行啊。哎呀，不行，真别乱打啊。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实惠，我们期待，真的期待啊！2019年的时候，您再来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商户念不完。 对， 好，接下来的10分钟，我念一下商户啊，只念30%。 哎，这70%，大家呢关注会兜圈的微信公众账号。 对啊，就是这种实惠，我觉得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商家进来，是对我们来讲是最大的一个福利，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啊， 我也需要 啊。好的，再次感谢两位，谢谢，谢谢您， 谢谢 、哎，我们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是的，我是夏明， 我是熊丽。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再见喽。 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